美好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。各位好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今天的光临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邓丽君的《假如我是真的》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，最负名盛行的亚洲歌坛的巨星，也是华语乐坛上知名度最高的华语歌手之一，邓丽君就走入到了我们的耳朵当中。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了整个华语世界，它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呢，流行音乐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启蒙者之一了。他的歌曲不但维系了全世界华人的情怀，他更是几代华人的共同记忆。在他逝世二十年之后，邓丽君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是不曾减退的，在这个华人演艺圈当中，也是有相当多的一批的歌手去重新的演绎他的那些经典作品。走进了邓丽君的歌声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走进刘文正，我们来听刘文正所演唱的这一首《迟到》。 身边带着微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他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不能分享，我对你说声抱歉。你到我身边带着微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。他温柔又可爱，他美丽又大方，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不能分享，我对你说声抱歉，我对你说声抱歉，我对你说声抱歉。 这是刘文正的最经典的作品《迟到》，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也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，在华语乐坛上也是印下了永恒的烙印。 在用自己真挚的情感谱写出一篇篇动人的乐章，那一串串跳动的音符也是记载了一段闪亮的时光。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艺术才华，在流行乐坛不断地掀起了高潮，并且也是开创了校园歌曲的一个新的天河。他曾经也是获得了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，这种特别的殊荣也是证明了他的歌唱才华。如今虽然说刘文正早已经是推出了歌坛，但是他的名字也将会记入到音乐的史册当中。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费翔《故乡的云》。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带给你记忆当中的经典作品。各位好，我是肖辉哈，在这儿呢，肖辉还是要重申，那么在春节的小长假期间，我们的音乐导航呢也是为各位推出了春节特别节目。每天呢，在我们的音乐导航当中呢，也会有不同的艺人做客到节目当中，为你讲述他的音乐的心路历程。音乐导航，来听接下来为您准备到的歌。 纵使告别，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际遇。某月某日，也许再可跟你共聚，重拾往事。无奈重遇那天，存在永远。下方的晚空更是遥远。谁在黄金海岸？谁在烽烟彼岸？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。 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告一个段落。节目之余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同样呢，在节目之余想要跟肖辉去聊天的话，也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 SYMM0321， 关注了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了。明天见。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。